随着网约车的管理办法进一步的实施，北京的第一张网约车的资格证也正式出炉，它是来自首汽约车的孟涛，驾龄达到了20年，是一位老北京，而且网约车的驾驶证编号为001号。据悉，北京已经有将近20000人申请了参加考试，超过1200名司机已经完成了考试，合格率达到了80%。今天9.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空气重污染天气是否有计划出台公交免费政策？针对这一问题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委员荣军表示，北京人口集中，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客运的压力巨大，贸然出台公交免费政策风险较高，不会轻易出台。北京方建筑集群昨日宣告落成，以百年劝业场和千祥亿交通银行旧址等8栋沿街集群建筑为中心，融中西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中国式生活体验区也正式开放。集群东至珠宝市街，南至廊坊二条，西至梅市街，北至西河沿街，整体建筑风格延续了民国建筑的特色。通过集群的设计，也恢复了牌子胡同等原有的胡同肌理，实现了新老建筑的互生共融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去年的食品抽检结果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25.7万批次的食品样品，总体的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6.8%，与2015年持平。抽检当中呢，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，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占到了不合格样品的33.6%，微生物污染占到了不合格样品的30.7%。另外，食药监总局近日还组织了节日热销商品的专项抽查，抽样检查项目合格样品1392批次，不合格样品6批次。食药监总局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网络订餐、时效集中用餐等一些监管办法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愫，突然听完一首歌之后就觉得很想家。李健有一首歌叫做《故乡山川》，他的声音我们都知道非常的飘忽，如凭虚御风一般不知其所指，但他的情怀却深深地扎根在了中国这一片土地上。《故乡山川》这首歌写在李健离家多年之后重回故乡哈尔滨，他说这首歌里不仅有着对故乡的一份爱，也有一份怨念。我心中的世界竟然如此遥远，不知不觉已离家千万里，这是爱。此刻灯火辉煌，多想与你分享，却再也不能回到你的身边，这是对于不能回去岁月的一种幽怨感，而这也是万千游子一种无奈的心情。而下面这样一首《故乡山川》，也想要送给所有想念家乡的人。 曾是你望眼欲穿，往日时光匆匆流水，带你奔向何方。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，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。此刻灯火辉煌，多想与你分享，却再也不

首歌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就让问起吧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 看到郑州大学的一个大四的男生写给了暗恋女生的一封情书，字体真的是超级的好看。

当火车鸣笛的时候，总是能够煽动回家的心情。满满的车厢里，坐着的，站着的，年轻的，年迈的，外出打拼的，异地上学的，此时火车不仅仅是一趟旅程，而是人生。这些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们在同一趟列车上交谈着，欢笑着，然后火车到站，各奔东西，为生活，为梦想，成为了彼此的过客。如果铁路是一条时光隧道该多好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也愿意沿着它走啊走，回到童年，看到记忆当中的那个孩子站在村口，渴望着铁路延伸向远方。 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难感性，迷失方能。 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，谁决定 独在异乡是单身，每逢佳节被催婚，这句话在微博平台上被转发的概率十分十分的大，而且每年回家呢，对于单身族们来说真的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。想一想，这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模式都已经渐渐开启了，那为了逃避催婚，也有不少人开始变着法儿的租女朋友回家过年。沈阳某一个婚介人员表示，这临近过年，租女朋友回家过年的业务真的是相当的火爆，而且价格也是明码标价，甚至租女朋友一两天就能达到2到3千的价格不等。哎，看来这个行业还真的是蛮赚钱的。那在听节目的你又会如何应对家里的催婚模式呢？ 虽然微信常常在发，其实我更想回家。 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，越舍不得穿上吧，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，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。 你们

站在无尽红尘中，仰望曾有你的苍穹，得到以后转眼又落空，究竟什么是永恒，都无法拥有完整。 Oh my love， 再过两个星期呢，就是春节了，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拿上了行李箱，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不过有的旅客却只图自己高兴，忽略了其他人的安全。最近在哈尔滨飞往北京的一架航班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一位女乘客不听劝阻，拒绝在飞机起飞之后关机，而到达北京之后，这位女士就被拘留了。那春运期间呢，也希望给众多选择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提个醒儿，千万不要如此任性。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途当中都能够多一份安全和多一份安心。 那相信伤了没关系，我要的只是一个公平，我真的想要让黑夜陪我度过这世纪，我奋力将梦打碎，拼凑出属于我最终落地。过去就让它去，不再怀疑，我深深相信，抛开过去，做我自己，坚持到底，我要征服我自己，有我就有奇迹，勇敢就像呼吸，再没人能改变那成功与我的默契，我要征服我自己，有我才有奇迹，张开了坚固的双翼，穿越暴风雨，自信将是我唯一完美定义。谁可以能相信伤了没关系，我要的只是一个公平，我真的不想要让黑夜陪我度过这世纪，奋力将梦打碎，拼凑出属于我最终目的，过去就让它去，不再怀疑，我深深相信，抛开过去，做我自己，坚持到底，我要征服我自己，有我就有奇迹，勇敢就像呼吸，冠绝所有失败，让蓝天自然的来临，我要征服我自己，有我才

惜每次暧昧，面前闪过完美的弧线，起飞随音乐舞动摇摆 ，Turn it up, turn it up, hold me tight, we can make it right。 什么？

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 一起来刷新微博，看到微博上有一条新闻还蛮有意思的，说就读于彰化社头乡旧社国小三年级的一个叫做刘宇佑的男孩子，有着圆滚滚的身材，弥勒佛的微笑，而且刘宇佑的书法作品字体虽然没有书法大家的气势，也不太工整，但是我们都相信字如其人这么一个说法，他圆滚滚的这个字体和可爱的笔触在微博上一经曝光之后，让网友们大呼太可爱太治愈了，诸多网友也是纷纷点赞和转发，评论最多的应该就是字如其人了。虽然说科技和诸多的电子产品也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，但是不该忘的东西千万别丢掉。 天飘着雨，我躲进眼里，你在哪里？夕阳和海面依然清晰，还是在这里我丢了你？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，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。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，一直生长在心里。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，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。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，已经枯萎在心底。

我坚强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